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昨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张靓颖演唱的那些很经典的热门的影视剧主题曲。后来呢，就有朋友问我说，那平时咱们听到的这些主题曲，尤其是这些传唱度比较高的主题曲，好像几乎都是女同胞演唱的，有没有哪个男歌手也能够像张靓颖一样唱过很多主题曲，而且呢，这些歌还能够拥有很高的传唱度呢？后来呢，我就吃饭的时候想了想，发现呢还真是有这么一位。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最近忙着筹备新专辑的 Eason 陈奕迅。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要跟各位聊一聊陈奕迅的那些影视金曲。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星云录，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十年这首歌才认识陈奕迅的。在2003年的时候，他凭借这首歌呢在国内彻底火起来了。那十年这首歌呢也被无数人奉为一首经典。那么直到今天呢，聊起陈奕迅的代表作，这首歌呢依旧是很多人的首选。因为歌曲本身呢已经是很有名气了，是吧？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忽略了其他的信息。其实呢，这首歌也是被很多影视作品当过插曲，比如说2005年的电视剧《女才男貌》当中就用过这首歌。当然了，那说到名气最大的，还应该是2011年，当时呢陈奕迅和刘若英共同主演了一部影片，叫做《隐婚男女》啊。这部影片当中用到的唯一一首陈奕迅的歌，那就是这首《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十年来自陈奕迅。那么跟这首歌呢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另外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好久不见。这本来是一首发行在2007年的歌曲，收在专辑认了吧当中。后来呢同样是在2011年歌曲以插曲的形式出现在影片失恋33天之中。不过呢这首歌也因此大火一把。当年呢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呢，虽然说人气不低，但是呢并没有成为大家公认的经典。因为认了吧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也很多，比如说讲述这个内心矛盾的这个红玫瑰，对吧？比如说陈奕迅自己参与创作的白色球鞋，再比如周杰伦为他创作的淘汰，都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热门歌曲。那么后来影片失恋33天上映，才终于让这一首好久不见彻底红过了其他的歌曲。 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好久不见，来自陈奕迅。这首歌呢最早收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那么这张专辑问世之时呢，这首歌还没有成为影视剧中的插曲。不过呢，那张专辑当中也确实收了一首电影主题曲，名字叫做《爱情转移》。这首歌呢，其实算是翻唱作品了。06年的时候呢，陈奕迅演唱了广东话版本《富士山下》。后来呢，影片《爱情呼叫转移》的制作方找到他，希望他呢能够为电影献声呗。他就觉得，哎，这首歌的旋律很适合这部影片的风格，于是呢就找人根据剧情呢重新填写了这样的歌词。一起来分享《爱情转移》，来自陈奕迅。

陈奕迅的因为爱情最好听了，跟王菲唱的太好听了。 Jason 他打的是一个 J 一个森，他说一口气唱17个字，好喜欢。稍等哈，后面就会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时光雕刻说了，这首歌夜晚一个人想心静下来好好听，好久不见，这首歌一听心沉寂下来了，想到了远方好久不见的朋友。九九也说，第一次知道陈奕迅这个人就是因为这首《爱情转移》。其实当时呢，我并没觉得这首歌有多么的好听，只是因为他很喜欢，他是男他。后来经历了分手、和好、再分手，突然有一天就听懂了这首歌，也知道了他为什么喜欢。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好像他喜欢的歌，我都是在分开之后才懂得的。后来听他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才知道什么叫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一如分手许久之后，我才真正懂得他的深情和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是动画影片《大鱼海棠》当中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在这个世界相遇》。在众多影视歌曲当中呢，这首歌算是陈奕迅觉得最有情怀的歌曲之一了哈。关注过这部影片的朋友都知道，早在上映前的这个12年，这部影片就已经进入了制作期。后来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经费的问题吧，这个频频中断这样的制作啊。那么开始制作的那一年呢，恰好是陈奕迅更换了自己的唱片公司，并且呢当上了父亲的那一年。他觉得这部影片跟自己好有缘分呢，所以说在录制主题曲的时候呢，他也显得是格外用心。一起来分享《在这个世界相遇》，来自陈奕迅。

10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风力依然比较大，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要注意防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香云路，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陈奕迅的影视金曲。其实呢，在陈奕迅唱过的很多影视剧主题曲当中，有三首歌是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那么这些歌呢，分别是《等你爱我》、《因为爱情》和《稳稳的幸福》。那么看过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朋友呢，应该对《等你爱我》这首歌呢有比较深的印象。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陈明，后来呢2011年的时候呢，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导演张一白拍摄了同名影片。那为了强调电影版和电视剧版之间的关联，制作方呢决定用《等你爱我》这首歌当作片尾曲，不过呢这一次要换个人唱，最后就定下来的是陈奕迅。所以说呢，时过境迁，当这样熟悉的曲子再次出现的时候，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来自同样不可抗拒的 Eason 的声音。 该听吗？也许早该说。你说什么？难道真的不能？也就足够。等你爱我，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折磨，可我不承认这么说，注定等待你我已足够，所以放心才能更快乐。当你有一天对我说，我一样会在这里等着。等 等你爱我，来自陈奕迅。除了这首歌呢，刚才我们还提到的另外一首歌也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就是他跟王菲一起演唱的《因为爱情》。刚才呢，我们的听众也提到这首歌了哈，特别喜欢。张一白呢是很希望能够跟陈奕迅合作的。当初呢拍影片《将爱》的时候呢，王菲就建议让陈奕迅来唱吧。那时候呢，张一白呢就很开心，因为他一直想跟陈奕迅合作，但一直没机会嘛。那么王菲跟陈奕迅呢，哎，又正好在同一间公司，联系起来呢就非常的方便。那么这两个人呢，这一次的合作也就成为了一首经典。那么当年呢，是吧，我们都还记得他们俩还凭借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引起了一股小小的热潮。一起来重温《因为爱情》，来自陈奕迅和王菲。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比，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那样的 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因为爱情，来自陈奕迅和王菲。那么这一次合作之后呢，张一白对陈奕迅非常满意。后来呢，张一白又执导了影片《越来越好之春晚》，乡村的村。最开始呢，张一白是希望陈奕迅能够直接出演这部影片的，但是呢，陈奕迅因为当时没有档期，后来呢，抽出时间说，哎，没法演，就帮忙唱主题曲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后来很多人喜欢的歌《稳稳的幸福》。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虽然说这首歌是陈奕迅唱的，但是真正把它唱红的却是孙俪和张译。2013年的时候，他们俩出演了影视剧《辣妈正传》，而且选用这首歌呢，当做了主题曲。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版本《稳稳的幸福》。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稳稳的幸福来自陈奕迅。红玉说， 其实自己都不太敢听陈奕迅的歌，每一首歌里都能找到那么几句直击心底的歌词，感觉这歌里唱的就是自己啊，然后就陷入了无限循环的记忆当中。当时寻常说，他是我最爱的歌手，手机里藏了太多他的歌。其实呢，我喜欢的歌手也挺多的，每一个人都有原因。那么喜欢陈奕迅的就是因为他的歌好听，歌里有着现代人的落寞和坚守。每天散步的时候，堵车的时候，夜跑的时候，都会听他的歌，那个时候的我也是最快乐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同样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是来自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歌曲的名字呢跟电影的名字很像，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那么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呢也很有趣，最初是由词作者胡雪阳为电影量身创作，后来呢另外一位词作者葛大为看了之后呢稍微改了一点，然后把这歌呢就给了陈奕迅。其实呢葛大为是有点这个私心的，他呢曾经跟陈奕迅有过这么几次合作，虽然说歌曲都不算特别火，但是呢他依然对陈奕迅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和欣赏，并且呢一直在这个寻找机会再合作。当时呢他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歌太适合陈奕迅了，所以说二话不说立刻就联系到了他。 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静静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陈奕迅。电影后来的我们主题曲呢同样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我们。网上呢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做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因为十年呢总是让人听得潸然泪下，而后来这首歌呢又容易让人百感交集。而陈奕迅和刘若英本身呢也是很好的朋友，之前呢也有过很多次的合作。那么这也是刘若英找陈奕迅演唱主题曲的原因。不过呢当时刘若英并没有强迫说作为朋友你必须要来唱是吧，反正我觉得真朋友话不会这样说嘛，对不对。他找到陈奕迅的时候呢就说啊，不要因为我们的关系接这首歌，你一定要喜欢才能接哦。但是呢内心还是非常希望陈奕迅能唱的，因为什么呢啊，可能是因为太了解了，因为他就觉得除了陈奕迅呢他真的想不出有谁还能够把这歌里的感情能唱出来跟唱到位。好吧，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来听这首我们，来自陈奕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